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二，第五十四首《梦游天姥引留别》，李白著。 梦游天姥引留别，离别。海去淡烟酒，烟多迷茫心难求。我念你天姥，今夜临别歇可大。天姥连天险天险，是伯我家严切心。天台数万八千点，地处玉都东南天。我欲言之望过云，一两飞刀引我远。恶我教我言，送我之相去。霞光朔气金山在，绿水东岸青云梯。巧枕石下光剑，心顶青烟梯。万匹江海夜，空中闻天歌。千岩万转路不定，梅花一世付一面。险报良言，阴暗转烈青林，金金殿，阴青青的玉衣，水淡淡的心眼，烈酷啊，霹雳突然变雷，冬天雪山，红颜中开。清明湖东不见地，日月照耀金银台。夜为夜，风为马，胭脂滚夜，昏昏雨来下，火锅烧夜乱回击。相知影的烈日暮，忽魂归一片荡，红顶起一点家，为高士之金线，写向来一起烟霞。时间行我一日出，过来万树当流水，滚起的何时还？恰逢便落青埃干，西行即起黄边山，安眠未必见。要输官贵，输我不敌，开心难。 完，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